属于很和的那一位。 他从小到大太了解成功。现在 讲一讲你生命中最感谢的人，最感谢的事。 最感谢的，哇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就好像生命中有很多你不认识的人，他们每一个都 说不完哈。要不要写成表格？ 我写歌。 宇宙最渺小的一个神，正巧和那个最伟大的同名，他们叫谢谢。